嗱，今個禮拜一咧，係我一世人咧活咗咁多年咧，最講得多，唔好啊，唔好啊 ，no no no no， 睇電視嘅時候，唔好啊，唔好啊，唔好啊。咁我即係你知我睇緊乜嘢啦？星期一晚就睇緊咧衝擊立法會，佢哋由晏晝啊至到夜晚，我晏晝去咗遊行，去到夜晚衝入去。的時候我都不知道喊了多少聲 No 對著電視， 對著電視喊， 對著電視喊 No 有沒有用的，對電視喊、 okay 啊、即是想不到了。我覺得我自己是不是老了呢、啊、大家知道即是其實、現在的社會裡面呢就、其實 我一向都以為香港人是保守、okay? 對這些激進的行為即是全面否定的、okay? 但是、就是 otherwise 今次嚇，咁啊，我都揾翻大家都即係可能係啊，郭家麒後生啲啊，大家即係差唔多 generation 啦。 你兩個前輩 嗱，郭家麒啦，今晚咧公民黨立法會議員啦，仲有梁耀忠啦，係立法會議員街工啦上嚟，即係好多年冇請過立法會議員，等解釋俾你聽啦。我哋呢個節目咧係逢星期四嘅，星期四咧係好夜晚好難請立法會議員多。多數他們都仍然在開會或者有其他活動， 現在不是了， 現在 大口就收得工就收工，他是收工男來的了，已經 是啊， 以前呢都會捱的，現在大口狗都是收工男來的了，未到八點一定收工㗎啦，你唔好指意佢會做嘢， 所以俾人鬧咯。嗱，今晚請你兩個嚟啦，咁啊，即係睇下我哋嗰、那個graphic， 唔該。我哋每晚都做咗個 graphic 為呢個節目， 係、哦、啊。 咁專揾你哋兩個上嚟咧，就睇下你睇完張 graphic， 覺得我哋係咪老咗？嗱 ， 哎呀，影到阿梁耀忠啊， 係 啊，梁耀忠同埋呢個胡志偉啦嚇，係、啊。咁啊一張 graphic 做唔曬個咁多位，但我知道咧喺嗰日晏晝 ，OK， 中午嘅時候咧。梁耀忠啊，郭家麒啊， 其實 多位 啦。最初咧就係個古仔就係鐘發現先嘅。 係 阿鐘發現先咧就通知我哋，咁所以咧就應該嗰陣時最近就係毛孟靜同埋我，所以就係我哋三個第一批一齊喺嗰個現場嗰度見到，一去到已經見到有啲後生仔咧就。找架車撞緊㗎啦，其實我哋到嗰陣時已經撞緊㗎啦。 未撞玻璃先，只係 喺度喐緊，係 啦。 嗯。啊，咁啊，即係我當時覺得咧，哇！依啲行為咁極端嘅，唔好啊。咁咧，未幾就見到你哋啊，你哋喺度啦，啊，仲有咧民主黨嗰兩位啦， 係阿挺啦， 係啊，阿挺啦， 阿允都喺度， 阿允啦，阿允都喺度啦，成班啊喺度啦，有個幾位喺度當，但係咧。你哋係失敗嘅，咁失敗嘅咗之後，你會唔會覺得即係你哋冇辦法同啲後生仔鬥？我問下梁耀忠先。 其實當時咧，當我哋係推住個車嘅時候咧，同佢有幾句説話嘅交流嘅。 係。 咁即係我哋話就唔好推啦。嗯。依個係一來危險啦，二來咧就係如果真係撞咗去裏邊嘅話咧，俾人拉咗嘅，就一個重罪嚟嘅。 是 一個很嚴重的罪行的樣、我們不要這樣做啦。對於這個事件來說幫助也未必很大、但是他們就有幾個問題問我都覺得當時很難回答他的、第一個問題他說已經死了三個人了，那究竟想我們死多少人才夠呢？第二個問題就問我們已經有200多萬上街了，還有多少人才夠呢？你不要阻我，是给我们做我自己做的事 情。 那你怎么这些问题呢？我想不是单只是那几个年轻人问我们、我想很多香港市民都问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自己都问的。 是啊、你知道吗？你想想你怎么答的？当时是三个， 是 今天可能要少了四个。而且呢昨天我们整班的议员由早上到下午不断在这个金钟和这个中环一带不断搜索。搜什么呢？就話喺網上， 有啲人係 有人話俾我哋聽，有啲年青朋友已經寫曬遺書，話到明咧，我好攰啦，對於個政府絕望啊，我就以死嚟到 相間， 咁咧就諗住咧去 P P P， 即係依個太古廣場嗰度咧 跟第一個的死者一樣，就再跳下去咁樣。咁我哋成班人喺度開始搜索， 成朝我哋都係 咁做。咁後來都搜索咗幾個人出嚟咧，都救翻幾個啦嚇，即係勸翻幾個翻嚟咧，就冇咁做。你諗一諗咧，就即係事實上咧睇到咧，大家對於嗰個嘅政府啊，嗰種嘅無情無義啊，即係假仁假義咧，麻木不仁啊，呢啲嘢咧就已經係好厭惡。但係自己又唔覺得自己有乜嘢可以做到出嚟。嗱，過去我哋一直傳統上高。我哋諗住，哇！100万人上街好勁啦，香港只試過一次啫嘛，就864啫嘛，係啊。點而家第二次用200万添喎？ 係 200001。 就算我話，我將200万除翻一半咧，都100万啦。你睇， 不過係真係真係唔少。 我除一半啦，都100万人啊嘛。你諗幾犀利啊？如果個社會其實唔好講100万人啦，有30-40万人上街嘅話咧，依個政府都要倒台啦。好多國家嚟講係。即係喺我哋咁嘅人口裏邊嚟講啊，你話咪先啦？但係我哋政府竟然一可以麻木不仁喎，睬都唔睬我哋，見都唔見我哋，唔回應唔回應喎。你諗諗，你諗諗點做咧？而且佢哋話咧，呢班青年朋友佢話：我哋咁多個月做咁多嘢，做咁多功夫啦，文嘅做過啊， 係 而家就冇啦。邊嚟講係咁點啫？ 啊咁樣啊！我不贊成暴力，但係呢啲冇咧，啲暴力在西方社會咧就濕濕碎，嚇、啊，即係其實係濕濕碎，係冇人受傷嘅。啊，當然我都不贊成破壞公物啦，但係呢個係有限度嘅嚇、啊，有限度嘅。我唔想問阿郭家麒啦 ，OK？ 你頭先問啊，係咪老啊嘛？ 係啊， 嗱，我諗如果你睇翻今次反送中咧，個主角就肯定唔係我阿鐘噶啦，即係我哋喺立法會都。即係都咁多用咁多精力去做，個主角係全香港人，特別係啲後生仔，你要睇到，因為佢點解可以做得到咧？佢用佢話 be waters 啊嘛，佢哋用水嘅，即係呢一種係冇大台嘅做法，但係佢哋好成熟。其實佢哋嘅成熟咧，又唔係爆出嚟嘅，因為呢班後生仔係經過雨傘，佢睇住狗子俾人哋拉去坐監，即係佢哋係睇到好多嘢發生咗，覺得。喂，我哋都嘗試下佢哋去傾，佢用新嘅媒體啦，用 社交媒體 係啦，用連登，用 Telegram， 佢用一啲好唔係咁傳統用嘅一啲方法去做。但係咧，佢出嚟個效果好大，呢個第一。第二咧就同我嘅估計咧，其實有啲落差嘅。嗱，以往主打是什麼人呢？是中老嘛，即是每一次如果你去買八九，今年大家去做過八九文文都知道的，都是仍然我看到又是那些人，即是大家都知道的，見來見去那些老友記這樣。那我都有在想說，咦，八九都動不到他們，這樣就六月九只有5日而已。 你明白那時候我在想， 六四 只有5日， 六四 是的， 我去過維園，不是那麼多 年輕的，是的，我在想 反而大陸人多，我很意外， 大陸人多，我在想說，哎呀，這鋪怎麼辦呢？誰知道六九一出來，我們是完全估不到主打是年輕人。咁六九又係，六一二都係，六一二係佢哋用佢哋嘅方法去叫咗啲人嚟，突然間立法會入邊將我哋2014嗰個即係佔領係喺一個鐘頭都唔夠就做翻曬出嚟，好齊心。大家都知道而家咧，如果你係任何有組織嗰啲咧，我哋有 O 記招呼佢嘅，拉咗啦已經，六一二到而家已經坐曬添啦，已經冇喎。不是很完全那種以前的那種傳統的即是做得很好的那些、是個個都自己有位的、出來那些攞馬那些攞鐵馬有位、補給站那些個個自己會懂補給的、自動自覺攞口罩，自動自覺攞眼罩，自動自覺攞 水 全部不用出聲、去到那些物資站全部自動播的、這種質素呢就香港未見過。咁如果你話用腦咧，我就話俾你聽，梗係腦啦，但爭兩代啊，三代係咪？咁但係佢呢一種模式咧，其實呢次嘅運動咧，係佢令到中腦嗰啲啊，或者廢青啊，唔係廢中，唔係廢腦， 我都廢啊廢啊， 嗰啲出曬嚟啊嘛。係 。 咁我係充滿希望。因為點解咧？我覺得第一大家都知道將來佢哋嘅。第二呢，就現在我們的對家是共產黨，共產黨 無孔不入，全部都跟你圍曬。你要電台、電視、報紙，乜嘢同你圍？其實佢用網媒都俾你圍緊啦，大家都知啦，阿湛你都知啦，咩嘢都同你圍。但係佢而家圍唔到啲僆仔，點都圍唔到啲僆仔。咁所以今日老董嗰樣嘢好搞笑。佢話：喂，嗰啲咁嘅通識， 通識教育 有問題啦咁。咁啊，通識搞到啲僆仔係咁。其實咧，佢哋咧由咁耐搞通識啊，國民教育咧，佢就想達到一個目的咧，就係洗腦。又俾埋錢去大灣區啊，翻大陸啊，普教中啊，咩都做曬。22年後嗱，22年咧，而家啲數來全部今次嘅主打就係回歸之後嘅。我係見到啲13、14歲去到主打廿松啲歲嗰啲，大佬全部係97之後嗰啲，即係話咧，中共。在香港的政策是徹底失敗， 教育徹底失敗， 徹底失敗。咁咧，咁我就覺得係好事嚟嘅，因為點解咧？你打佢唔到，你而家點打？嗱，你知道大陸最叻就係將啲人即係分開啦，分化，然後打拉一排打一排。 你哋玩翻選舉參加嘅選舉， 我哋都 係嘅， 我哋都次次都係拉一排打一排。佢而家唔知拉咩人好。200萬人，你拉邊啲啊？你打邊啲啊？拉同埋今次咧好奇怪，你衝入去立法會咧，我真係喺個街度咧，即係傳統藍絲嗰啲，你唔使理佢啦，失鬧啦。但喺個街度啲人唔係喎，唔係鬧得好緊要喎。我日日真係聽嗰啲風煙啊，咁啲人係多數都係同情啲後生仔，同埋覺得一樣好清晰嘅。我哋對唔住啲後生仔，喂，冇理由我哋喺香港睇咁多年，睇曬老共做嗰啲嘢，係唔係我哋主打嗰啲僆仔？其實僆仔冇睇過老共啲嘢嘅，即係最衰格嗰啲文革啊、反右啊、八九，其實八九佢未出世。你諗下，30年喎，冇一個僆仔睇過八九屠城喎。但係佢哋嗰種即係嗰種程度，即係討厭喺。中共落香港的高壓的手段咧，嗰種討厭的程度同埋嗰種抗力抗的程度係大過，係22年未見過的，係最大的力量嚟。 我同意啊 K K 所講嘅嘢咧，即係嗰啲建制派啊或者政府啊咁成日不斷話我哋咧就係反中反中。係 啦， 嗱，可能我哋攞即係試一腳講叫攞袋啦。 好啦， 係。咁可能我哋真係反中嘅，就係反中咩咧？反中共嘅制度。 是 因為他都獨裁專政呢樣嘢，我哋反咗制度，反佢咧就依個嘅體制裏邊咧，譬如嘅法治裏邊嚟講話咧，就唔跟嘅，啊，即係自己人即係一個話曬事咁樣。 佢自己立咗法，佢自己都唔跟， 係唔跟嘅。 呢個係我哋咧，即係所謂老一輩去睇咁樣樣，就所謂反中。但係其實一代咧就唔係之一，就係而家依代咧，仲要而家依班年青人啦，大多數點樣樣咧，係厭中嘅。是討厭中共，點解討厭呢？就因為他們自長大之後，這段時間生活裡面來講話，不斷這些東西呢走下來，譬如包括了你比如自由行啊， 雙飛啊， 包括了是雙飛啊，包括了是有些講普通話啊， 買樓買不到啊， 買樓買不到啊， 月樓價越貴啊， 即是你拿錢下來在那裡帶光，這一類的東西呢，是令到他很討厭，但又不知道怎麼發洩，就不知道怎麼去表達出來。就跟我哋嗰啲反中人唔同，反中人我講制度上高啊，佢出去抗議咧。但係呢咁零散嘅嘢，點點樣咧？佢哋唔係都冇啊，有啊，譬如反水貨啊，反嗰啲咁嘅嘢都有啲嘢。而加上今次呢個條例裏邊咧，係俾人感覺得到啊，俾佢哋感覺得到嘅，佢同中共嗰啲嘅法制咧，楞埋上 係啊，黐咗一齊嘅， 黐咗一齊，好似黐條擺咗落嚟香港咁樣樣喎。咁呢個先最大問題，邊樣講係，即係可能呢個法例好似。即係特區政府所講啊，係唔關你的事啊，你哋唔會俾人拉㗎咁樣啊。就算係咁都好啦，但係佢覺得好似將嗰個問題咧， 唔係啊，佢哋 又拉近咗， 倒轉啊。啲人呃你，梗係話唔關你事，然後就要塌你嘅，你明唔明？所以嗰班後生仔， 我當佢講係啱先啦嚇。 嗰班後生仔就知道嗰班大人講大話。 係啦，即係我當佢咁樣講講。但係問題最重要一件事就話，無論你係有冇關我事都好。不理呢件事冇關我事都好啦，就最緊要嘅問題就係咩咧？你又將中國啲嘢或者中共啲嘢，再攞埋嚟香港呢度喎， 係 咁先緊要喎。譬如講係前一段時間民生嘅嘢已經攞咗落嚟啦，同個法治裏邊咧，好似攞埋落嚟咁樣樣喎， 係 咁你究竟我呢條點咧？ 嗱，你唔好講話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唔講嗰啲，即係講面對我面對嘢，哇，好似一浪一浪咁冚過嚟，所以佢覺得佢哋因為絕望咧，唔單止絕望，依個特區政府好似冇回應佢哋訴求咁樣樣，而絕望依個政府咧，好似咩咧，好似乜嘢都收曬翻嚟，即係中共點樣樣嘅話咧，佢收曬翻嚟咁樣樣，完全係冇抗拒嘅喎。咁就先大問題， 照單全收， 係咯。咁所以令到咧，依個咧就年青人裏邊咧，依一代咧，佢咧係睇唔到社會嘅出路啊，睇唔到前景啊。你明唔明啊？當我哋講到，譬如我哋鬧中共嗰啲法治咁啊，嗰啲維權律師啲嘢，佢都覺得誒遠少少咯，同我哋冇咩關係咁樣啦，都可以咁感覺啊嘛，係咪先啊？但係即係只一個從正義角度覺得佢唔啱。咁啊，遠離少少咯，係咪先啊？ 但係唔埋身啊嘛， 唔埋身啊嘛。但係到講呢個條例裏邊嚟講話咧，疑犯裏邊嚟講話咧，原來要攞去中國嗰度受審喎。 係， 我香港人都要咁樣做喎。唔係中國人，總係都喺中國喎，而係香港人都留喺中國嗰度喎。咁先大劑俾人講係。咁你將我哋究竟香港人呢三個字擺喺邊度咧？依個我諗係。先激起了咁多年青人就走出嚟。你話依個係咪我哋腦嘅問題呢？可能大家睇法有少少唔同，重點唔同。我哋重點睇個制度嘅問題。我哋睇個譬如話法制啊，喺佢個政治制度啊咁樣樣啦。我哋多講呢啲嘢啦，咁樣嚟講係。但係佢哋今日講乜嘢？係切身啊！ 係 我民生嘅問題，你都係不斷湧入嚟噶啦。仲加埋依湧入嚟，咁即係點啊？ 即係佢新一代嗰個感受大好多。 係咯。 不過如果講一個老嘅問題，我講個笑話俾你聽。 係點樣？ 嗰日我哋維警總即係見到啲後生仔維警總，啲僆仔維警總。阿鐘同我唔知係咪大家都喺度。 我喺嗰個斜。 係啦，我就喺門口，我喺門口嗰度頂嘅咁。 係。 咁我好過癮，就係我兩個，我成日覺得好後生嘅老友記咧，都俾人喝走。你知道我講邊個啦？黃之峰同埋阿聰， 係羅冠聰啊。 係啦，佢哋其實冇嘢。佢話撤淨唔撤，即係走定唔走咧，就不如我哋投票啊咁樣啦。 係， 咁佢哋都當時嗰啲即係嗰啲示威者嗰啲老友記咧，佢話冇㗎呢度，你唔好搞呢啲嘢咁樣。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你想想他們已經跟我們隔幾代了，他們已經在我眼中之風他們都是叫新即是武器之秀，但他們 都如果你說用跟他們都跟不到，即是其實現實就是其實一方面呢，其實你要明白現在的世界變得很快，他們用那種社交即係嗰啲 social media 嗰啲咧，已經去到最新嗰啲，同埋嗰種方法咧，已經係唔用以前嗰啲，嚇佢係冇影嘅，好似啲我哋讀生物 biology 嗰啲就係啲 amoeba 嗰啲 ，amoeba 就有窿捐嘅，係佢會轉自己嘅形走去，其實佢就轉咗形走入去香港呢一度，而成功地咧係用佢哋嘅方法咧喺呢場仗嗰度係打贏咗。你雖然。大家都知道那五條呢現在還未拿走，但是呢你不可以說輸的，因為為什麼呢？如果不是沒有100萬沒有200萬沒有612呢，我寫包單林鄭和大口狗呢在20號一定駁下來，大家都知道結果的了，因為已經目空一切了，他用 DQ 啊，用修改議事規則啊，他已經將立法會廢了，其實我晏啲先說，其實他打來立法會我都覺得我完全理解，一個廢的一個機構，他咪話俾人話俾全香港人聽，他用最強的語言話俾你聽係廢的 嚇，冇用， 係冇用的， 你乜都做不到。 其實我都知啊，你估我同阿鐘唔知咩？我哋坐喺入邊，幾時覺得自己好有用呢？因為個制度是有問題啊嘛。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哋點解要頂咧？就知道你都要揾人嚟頂呢個工作。希望仲有一線生機，就可以有睇歷史嘅長河咧。我就覺得即係冇一個獨裁政權可以永世喺度嘅。即係我只係基於呢個信念，即係我哋先至捱落去啦。咁樣， 我想補充少少啫。嗱，第一點咧就係董宇華咧就話咧，就而家搞出嚟啲嘢咧就係 統制 黑手啦，咁啊所以就推出嚟啦，甚至有外國勢力啦咁樣。我想講兩點啫。第一點嘅話咧就係。我就看不到，即係冇黑手咧，佢咁犀利，可以揾到100萬人、200萬人上街， 如果是我想知道是誰， 不是我是這麼厲害，我現在計算一人一嚿水，一人一嚿水都要十億， 即是這麼厲害，真的可以動員到這麼多人出去上街頭， 是 真的，如果國家不倒閉，如果是我的勢力動員到一百人二百人，你覺得政權已經倒閉了，這個第一點我覺得是真的，這個不可能的事來說。第二件事是什麼呢，就是當然我不知道一些學生的背景怎樣，是不是真的他說是有黑手，我不知道，但是我說7月1日那天11點多，我就在個立法會的煲底 嗰度， 我見到係100-200個的學生圍喺度，佢乜嘢係討論緊未來的行動，討論緊未來的行動，我哋講係，我行喺後面嗰度，我聽唔得曬佢哋講嘢，但最好睇住佢哋，就我依家投票啦，有四個方案，大家決定啦咁樣。第一方案嗱，次序未必啱啦，就總之第一方案就咩咧？立法會同埋政總，第二個就係金紫荊。第三個是賓府，第四個是紅磡，大家決定吧，他不是舉手，起身站在 那裡， 這樣，最後真的四個都有投票，最多的是誰，就是立法會和政總，所以是民主是決定出來的， 直接民主， 真的的，不是代理民主，好像希臘的時候，希臘的時候最原始性的，最原始的那種做法出來的，真的的，我看著的整個過程來說是，我看完的，那就真的是民主，即是希臘那個，在廣場那裡，大家在討論，經歷出來的，真的是這樣，當日來說是這樣的，但是至於細節我們聽不到了，是不是圍他，還是衝他，我們聽不到。我聽不到，真的聽不到。 死了，一腳你行埋，再行埋，啲俾人一腳踢，咁咪攬。 但你諗一諗咧，你諗一諗啦，即係如果即係你唔信我講，冇講啦。我真係見到情景，點樣望黑手啫？佢四個地方俾佢選擇，真係有人企身，有多少嘅企身嘅喎？因為嗱，大家知紅磡嗰晚就阿林鄭去啊嘛，嗰個嘅體育館度嚟講係咁。都是合理的喎，佢嗰個地方嚟講，如果我理解佢圍佢係合理的喎，啱啱先？金紫荊就係圍佢就係好合理的喎。金紫荊你衝咩啫？衝先，有咩衝啊？衝嗰朵花咩？有咩好衝啫？一個就會展，咁啊衝會展噶。所以我估計當時佢哋嘅心態都係諗住係圍嘅啫，而唔係去衝嘅。我覺得嚟講佢，只不過咧就去圍嗰段時間，有啲人咧就走去即係覺得圍又點啫？不如衝啦咁樣樣。所以咁樣啫，我知佢都係咁係。所以依個咧嗰個過程當中咧，依個我真係做一個見證嘅，真係佢哋就依個咁樣討論而作依個決定出嚟嘅。 即係還原當年希臘嗰啲民主， 係啦， 即係直接民主。 唔係，因為冇一個制度係佢哋可以信。因為你諗下，理論上咧就係有個叫立法會咁啊，梗係表達曬所有啲人嘅意見。咁有個叫特首咁啊，梗係聽人哋。咁一天都光曬啊嘛！喂，但嗰啲唔傻嗰啲僆仔完全知道自己做乜，佢發覺冇嘅呢啲嘢全部唔發生。佢信你立法會，佢點會信你啊？係嘛？即係佢完全唔信。咁但係嗰日點解我同阿鐘都去推佢哋咧？不如講翻個故仔啫。我哋咧係唔想佢受傷，因為咧我同佢都知道入邊成班差佬喺度。即係當然後屘話設局嗰啲咧，就即係而家大家你有你諗啦。即係我完全覺得我係信有設局嘅，即係唔好意思，我覺得係有設局。成班差佬喺度，用612嘅打法咧，就係實砌佢哋。第612嘅打法當佢暴動，咁呢班僆仔一衝入去一定暴動，當佢暴動。即係到而家發覺佢未用啊。咁我諗下，喂唔對咯喎，你咁樣衝落去。被人毆、被人打，然後控暴動，你見到梁天琦，你見到佢哋坐成10年8年，即係我自己都心痛，係嘛？咁我真係出於嗰樣嘢咧，唔想呢個第一。第二咧，嗰陣時整緊嗰陣時咧，7.1都未起步，咁我又擔心就係如果啲畫面係咁嘅話咧，我又驚7.1會唔會又搞少咗啲人，即係啲人話：哎呀，我怕啦！你知啊？我哋好多香港人好多好理性噶嘛，咁其實你如果你問我咧，我就受得呢啲嘢嘅，因為我同佢咧喺警總都踎咗2日，咪全部成日都係呢啲嘢，又即係要圍啊，又要掟啊咁樣，即係你話我自己個人咧，我又唔好介意呢啲嘢，但係個問題我就唔想佢受傷，亦都覺得當時又唔係開立法會。你攻入去，即係當你攻咗入去啦。 係， 有咩用啊？諗 又如何咧？ 我諗，因為我都問佢哋， 咁我一路都問嘅，我記得中文。咁你入咗係點啊？咁樣。咁佢哋冇理我啦，總之佢入去啦咁。即係佢哋其實佢都諗唔到。 冇人知就點？ 冇人知。 好多人都問過㗎啦。 其實咧，我覺得咧， 因為當時係唔係開緊會，係一個假期。啊、你入到去你都改變了個 制，只係一個做法就係入去先算啦。 但係咧嗱，跟住咧，如果你睇翻之後個結局咧，就好有趣。佢入去做所有嘅嘢咧，都係合理嘅。佢搞佢話要真普選，要取消功能組別。佢喺個香港嗰個徽嗰度遊客， 塗污咗個。 佢三五個立法會嘅前主席，或者加埋現任，佢喐三個唔喐兩個，即係其實在之前，施偉賢同阿黃宏發係冇喐到。喂，佢做所有嘢都 make sense。 嗱，我就睇到個鏡頭，應該第一輪嘅衝擊咧，就塗污咗咧依個大口狗，同埋阿范翠張相，就剝埋落嚟喺度剝，就冇搞過阿曾玉成張相。但係第二輪嘅春嬌實在太三個鐘頭啊嘛， 唔係一太多人 嚇，就曾玉成張相都唔可以幸免。 咁即係其實佢都應該開心啊！佢係 曾玉成都自己開心啊！全部人都係咁講。 補充少少咧，就因為咧，當佢哋去到即係用呢嘢撞嗰個玻璃門嘅時候咧， 嗰架自 係好早嘅， 係 因為咧阿 K K 仲講啊，佢仲講就係、是、不如叫民陣咧唔好嚟依度啦，即係終點唔好嚟依度啦，即係嗰度未開始又未成咁樣，即係話咧。其實那段時間人少的，不是很多人，當然不是說即少到少翻三四，就一唔係都有 成百人， 百幾人以上啦，以上啦咁樣啦。佢哋有啲防護隊喺後邊，有曬盾牌，有曬木棍嘅，同埋佢哋係咩咧？喺正總行過嚟嘅。 係 喂，如果佢哋要係 鎮壓 阻止啊， 係 點解阻止唔到咧？ 係啦，依、這個我就奇怪啦。 從嗰度開始 係 啊， 如果嗰度阻止咗嘅話咧，後邊就冇機會嘅。 係。 是係先，佢冇阻止到喎， 係 佢有得佢撞喎，佢即係望住佢，望住佢， 成個局嚟㗎， 你明唔明白？ 係 我就想俾點大家去考慮一下啫， 係 啊，即係我哋 事都睇 到， 你知唔知個車喺度推喺度搞成個幾兩個鐘？ 係啊， 係啦。 啲玻璃好勁啊！啲玻璃，啲人話啲邊間公司啊玻璃咁勁咁樣啊， 幾萬蚊得快㗎， 但係咧，佢哋咧就完全企喺你後邊唔喐。佢噴過無招不噴霧㗎，噴過㗎，我都領咗嘢啊！ 係係， 我領咗全身領曬，我隻眼都紅曬，我好辛苦，所以嗰晚我都好辛苦嘅。關鍵講 係，我記得。 但係問題在於佢就咁噴就算數喎。 係 噴嚟做咩啫？ 嗯， 所以咧，我都講咗啊，呢個。林鄭同埋盧偉聰咧，原本嘅完美結局咧，就係有人衝入立法會， 係 呢個最完美啊嘛。跟住咧，將個焦點，其實我都知嘅。我哋嗰陣時就驚將成件事嘅焦點咧，係轉咗落去暴力嗰度，就去唔到七一嗰度。嗰陣時我係好驚嘅， 但係成功啊！成功啊！七一啦，嗱，你唔好話我嗱，我咧就唔係水晶球，亦都唔係啲咩統計員啊，識統計學高深嘅道理啊。嗰日嘅人數55萬，比我想象中係少嘅。咁咧亦都有啲人話驚啊，即係俾你班人衝衝擊立法會，佢哋就即係嗰個意願啊，有啲係 有啲浮浮地， 浮地。 嗱，真嘅，我有朋友同我講，佢帶媽媽去嘅，佢行一半路咧，聽到咁嘅現象咧，佢哋真係走咗。 係啦， 係有嘅，呢啲成係有嘅。 有，其實大家都係咁驚 嘅嘛。我哋唔去否定呢事實。 係。 不過問題在於就乜嘢咧？ 點解啲差佬 就算冇嗰件事都好啦，七一都相對會少啲嘅。 係。 因為點解咧？ 太攰啦！ 連續假期啊， 好攰。 連續假期一定預早已經訂咗要走㗎啦。 其實香港人已經好叻㗎。 你明唔明白？ 一百萬。 第二個問題就係第三次行出嚟嘅喎，有啲係第四次添啊！啲嚟講係 係 邊日第四次啊？ 13萬啊！再之前嗰個萬幾， 咁就再即係四次啦。咁你攰唔攰咧？同埋有時 咧，政府唔睬你啊！你知咩最難頂就係林鄭唔睬你啊！ 無論你係話預期少都好啦，幾十萬上咗街咧。嗰日上到嚟話，我都好犀利，都喺個係， 都係 比平時唔係幾千人喎， 係 幾十萬人喎。你諗一諗喎，幾十萬喎，就算你20萬啊，我都覺得好勁啊。唔好講話50萬添啦，係咪先啦？所以我覺得依個唔可以話少咗。 不過嗰日咧，我真係覺得奇怪，其實根本政府係有心轉移視線。此其一，第二就想你班人衝入去。 其實咧，就政府，我覺得咧係對佢嚟講係。好，即係好多人都咁講噶啦，等你幾時犯錯啫。 係， 是幾時啫？唔係七一就幾時啫？都係中中中中日一。 其實好黑心嘅，好黑心嘅。 嗰陣時咧就中午啊嘛，民陣咧都未開起鋪，啲人都未齊。 佢就喺嗰陣時。 如果你嗰陣時制止咗咧，嗱後來咧誒應該今日還是尋日啦，好似盧偉聰講啊嘛，佢話咧係驚附近啲示威者會嚟湧埋嚟啊嘛。 我再 嗰陣時根本就冇咁多人， 咁少人喺中江咧。 我再講少少添， 係 佢好離譜。我睇住。幾時啲人會整爛嗰、那個整嗰個即係電商咧？係、因為佢哋都未走，佢哋都睇曬度喺度留樣係。 係 嗰班警察喺度噶，佢話驚人死人踩人喎、根本有排都唔會去到嗰個階段啊！佢出嚟嘅出嚟咧喺度鎮壓咧，係、一定可以嘅。 係 完全足以可以做到嘅。佢喺度揾藉口， 揾藉口。 又話喎、又審末喎，都已經好早之前嘅事嚟㗎啦，已經係。 唔係所有都係個藉口嚟嘅，其實 佢講理由咧，唔 係 理由嚟㗎。咁而家個係 好串聯。 嗱，其實嗰日朝頭早咧，啲人想行去接近紫荊廣場咧，已經係有衝突同埋放咗催淚彈㗎啦。嗰日朝頭根本咧，佢已經做慣，點解你喺立法會門口唔做咧？嗰日朝頭早咧喺其他地區，即係接近啲人想行近呢個紫荊廣場啊嘛，已經係有鎮壓㗎啦。點解唯獨嗰個 moment 唔做 咧？嗰日同埋我一齊啊嘛，成日都同我一齊噶嘛。佢咧話咧，哎呀，希望啲人唔好搞個電商啊！一搞電商好大件事㗎啦，成日會爆啦。成日都同我咁講。 係，我知啊，我知。 其實咧，佢哋已經整爛嗰啲嘅出面嘅鐵馬咧，係整咗好耐啊，好耐好耐之後啊， 先 到嗰個 電 商 啊。 咁所以如果你要鎮壓嘅話咧，晨早可以鎮壓得到嘅。 即係個好奇怪，你可以想到。 同埋嗰度玻璃窗已經穿咗窿㗎啦。 係 幾百個 都未曾搞過電商。 幾百個防暴警察企咗喺度。 如果你出嚟嘅話咧，係完全可以嘅。 係 佢唔好做到嘅。 齋企。好奇怪， 即齋旗按兵不動啊嘛，按兵不動。 佢即係佢交差咧，就話佢有人喺度咯。如果唔係，即係仲有先。 佢而家今日再講個就驚，即係七一啲示威群眾嚟增援。其實當時係中午， 有排 都未到啦。你一早已經驅散咗， 全部大話。 同埋咧，就算乜嘢咧，啲群眾都喺個煲底出邊嘅， 係 喺個馬路度、農樂道或者大嗰啲地方嘅啫，都唔會入到啲煲底裏邊。 你知唔知啊？其實幾時多人咧？就係、是、當嗰啲遊行開始咗之後，遊行嘅隊伍經過金鐘，其中有啲人轉咗入嚟，即係原本民陣去咗遮打道咁樣。即係話咧，嗰陣時係大概五點幾，喺五點幾之前係冇乜人嘅。根本係冇乜人，你諗下，係一點鐘開始到五點幾四個鐘頭，班警察全部傻噶、廢噶、唔識喐噶，全部企曬喺度 出糧噶，差人出糧噶，出糧噶。 所以我揾到我哋而家大家講要俾大家去考慮多啲，或者我哋資料俾大家去， 不如咁啊， 了解多啲。 我哋唞陣翻嚟再傾， 飲啖水先， 好唔好啊？好嘅，我哋唞陣先啦。嗱，各位記得。我哋城寨節目係需要你哋支持嘅，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啊！有錢就捐多啲啦嚇。咁就如果你可以嘅話咧，就幫我哋城寨嘅節目，包括埋彌敦道證交所咧，喺 YouTube 或者係 Facebook 嗰度 share 出去，撳一兩下就係得噶啦。多謝各位，我哋唞陣翻嚟再傾。